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 抽筋， 人多唔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 離地，講書話先播煙，講多講多講冇人，講上流唔到絕對離地，講書話先播煙，頻道播住一首播煙頻道， 係啊係啊，講書話播煙頻道，唉 ，Round J 部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大家好，我是何故，你现在听的是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电台。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事。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返嚟第二節啦。今日 hea 咗头一節喎。咁唔緊要啦，个市都好 hea 嘛。 都唔係 hea 嘅，我哋头先都有讲咗外围，係咪先。 唔係，成个市真係 hea 到不得了，大佬啊。即係嗰啲呢，你爆上去嗰啲你唔会喺手㗎嘛。跌落嚟嗰啲你又好想跌多啲先至买喎。咁所以真係完全係牛咗喺度喎，而家 冇辦法㗎， 即係牛晒喎，你對住個死人士。 喂，估下嗱，我就覺得結喺248㗎啦，即係 around 呢啲位置。 我覺得都好有機會結248。 咁就但係有機，我想咁樣嘅，點解要問問你就係246見到的話。唔理啦，揸張勢啦。 啊，我又同意喎，246揸張勢。 揸張勢啦。 即係當然就基於即係9月仲有一最唔知係咪最後一口啦，但係應該9月都仲有得炒呢個咁嘅理念啦。 係啊。 我 OK 喎，如果246如果見到都可以 dab 佢一 dab 喎。 揸張勢啦，就算我當你冇得炒都好喎，佢點都問返上驗樓上㗎嘛，即係驗零幾。 以美國嗰個 pattern 呢就應該嘅。吓、啊，美国都话万七点死啦，你死人冧楼啦，啊又翻去了，系嘛？跟住佢即系真系沽 S&P 嗰啲啊，真系输到阿妈都唔认得， 够胆沽美股？ 即系真系沽输到你阿妈都唔 真系唔敢沽美股。 吓咁啊，所以真系两睇啦呢啲嘢。但系我觉得你九月你搏埋嗰一口。沪港通嗰啲呢，咁我覺得都有機會嘅。 都又報下機啦，呢幾日睇有冇機會見到246 啊。係啦。 246幾廿幾卅幾四十幾都做。 好啊，咁講返幾個大家關心嘅 number 啦，咁唔講得繼續係唔講得。29號就出業績，係啦。咁啊，如果揸住嘅，咁啊你咪點都睇埋個業績啦，係咪？咁、啊、你話冇揸嘅，博唔博個業績會有啲意外驚喜呢？咁我唔知啦，咁你自己睇下囉。 係囉。 咁啊總之我就仲有啦，總之我 都係嗰句啦，小賭怡情，大賭亂性啦。 係啦， 即係你冇乜嘢買，你鍾意嘅咪攞 10% 去賭一賭囉。 喂，攞10萬添，你鍾意啦，你鍾意啦，咁啊， 唔係嗰10萬嘅意義大，我哋好多集講過噶嘛，即係人哋嘅10萬可能係50%噶嘛，阿 B 嗰10萬可能係1%噶嘛， 咁咪攞李嘉誠嗰10萬直頭唔係錢添啦， 所以攞十個% 去搏一搏咯， 你試下咯，係啦，咁我就 low comment 啦，或者真係唔講得，真係唔講得，因為29號出業績噶啦，咁啊至於隻船仔，咁啊今個禮拜就好詭異嘅， 係啦。 因为佢竟然就唔知点解喺呢个吉尔吉斯啊，死啦！我唔知佢边度，就买咗个油田翻嚟嘅咁啊，跟住你纵观翻过去嗰几日咧，即系国内关于呢个 deal 咧，佢就其实就冇讲过只船仔点解会买呢样嘢，背后嗰个原因或者目的。咁之后咧就楞埋其他，哎呀，其实好多呢啲咁嘅民企公司咧，过咗几年咧，佢要转型，佢要重组咧，都首先咧就会摆啲。海外油田啊，氣田內先㗎啦，哔哩哔哩哔哩吧咁嘅嘢，佢抽咗幾廿百個例子嘅， 差資21.84億去收購位於吉爾吉斯費爾幹納盆地四個油田項目。 係啦，最慘咧就係話呢四個所謂嘅吉爾吉斯個油田咧， 究竟佢哋個 earnings 係去到邊度呢，或者佢嗰個 embedded 嘅佢嗰個隱藏係有幾大呢，係唔知嘅。 係啦，而第二樣嘢，大家有冇去過吉爾吉斯呢， 係唔知嘅。 係啦。 唔係呢樣我知道一定冇去過嘅 ,ok? 咁所以就個問題就係話，你基本上你係唔可以用 valuation 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角度去睇呢、這個 deal 係會有幾着數，係平咗就係貴咗。咁所以你就正常嚟講呢，你就會用一個嘅轉型前第一步嚟去睇啦，啊，即係話呢隻咁嘅船仔呢之後呢就會變成一間能源公司啦。 嗯。 咁係咪呢我唔知。 嗯。 係咪我唔知。有人問我有收唔收到風係發生咩事啊，若果我都收到啲風嘅啦，我會咁估，我喺 Facebook 嗰日我都係咁估嘅。 嗯。 啊、就係、是、第一樣嘢就係話呢民生銀行嗰班即係史玉柱嗰班啦，仍然喺個局裏面嘅。咁、 嗯、 呢、啊、班呢亦都係財技高手嚟嘅。啊點解會住個吉爾吉斯呢個油田呢，我自己估呢就係話佢要將佢嗰個嘅 NAV 呢 ,NA, 即係隻船仔個每股 NAV 呢係煲返上去兩蚊樓上嘅，即係假設係兩個半啦，煲返上去嘅。咁呢、這個但當然呢個有一個嘅第一個 question 就係話，喂呢樣嘢係即係買返嚟譬如20億買返嚟，原來佢值50億嘅、 嗯、 或者值60億70億嘅，咁你就話煲得起個 NAV 啫。咁、 嗯、 如果買返嚟買貴咗或者 fair value 嘅話，就煲唔上個 NAV 㗎喇喎。咁係唔係呢唔知嘅，即係我都唔知 ,ok? 咁第二樣嘢就係話佢嗰個集資基本上呢佢又唔需要問股東，即係唔使問街攞錢嘅。咁即係話成個財政安排呢喺呢單deal出嚟之前呢已經係搞掂咗嘅。咁、 嗯、 所以我自己我覺得傾向就係話呢佢呢單嘢呢就要谷返個 NAV 上去。因為呢有一日佢股價跌咗成 10%。咁嗰日呢就係、是、正正終於都出得嗰個消息啦。你見到大陸都出得啦。就是、中船入股啦。 係啦。 嗱我哋講股仔個節目就神 Q 咁早講咗中船入股㗎啦。咁、嗯、大家都係等緊中船入股呢四個字㗎嘛。 嗯， 國內出咗嚟啦，雖則你話係一個報道或者一個傳聞，但係國內已經係揚咗出嚟呢，揚咗出嚟呢即十居其九都係㗎啦。 嗯。 咁、啊、我都一早講話一定係佢㗎啦，已經係分咗牌係中船集團會攞㗎嘛。咁、 嗯、 但係個股嘅當日呢就碌咗落去，因為 係啦 全中船集團入股公司竟然喺個咩吉爾吉斯度整四個油田返嚟、 嗯、 兩件事嘅對到冚晒嘅。 嗯， 即係唔係好似 LEGO 咁夾埋呀，係冚冚聲咁對沖住嘅。 係啦。 咁即係你個中船集團入股就流㗎啦、嗯。如果唔係中船集團入股，你買個吉爾吉斯油田返嚟把鬼咩？咁、嗯、所以我係基於一樣嘢。嗱，我假設買呢個吉爾吉斯個油田返嚟呢係會提高佢 NAV 嘅、嗯。即係個價係抵買嘅、嗯。抵 debt 嘅 ,ok? 但係當然冇 data support、啊。抵 debt 嘅話，咁即係話成個古仔個 logic 背後就係話中船嗱民生銀行入咗股，攞咗嗰個財技嘅嗰個主導權喺度。跟住因為民生銀行我都話我一早知我哋係一早知道中船係會入股呢隻嘅船仔嘅、 嗯， 所以民生銀行入咗去同你玩轉財技先。咁但係個船仔嘅問題就係話嗱呢件係舊年嘅事，舊年嘅事啦，係咪啊？我哋船仔幾時可以炒？舊年可以炒。 差唔多 今年十一月， 今年年头咯。 今年年头， 嗯、 啊系啊，今年年头嗰阵时佢个船只 NAV 咧，大概2.3-2.4咗紧，有冇记错嘅话，咁、就即系话你 mark 翻个 premium 按个 NAV 嘅话，我所以嗰阵时估系2.5嘅。 嗯， 好啦，咁但系即系你知道船仔个 NAV 真系讲真。真係發過呢個嘅過山車㗎嘛。佢、 嗯、 出完個全年業績之後 ,NAV 跌返到我唔記得咗8毫子、9毫子、7毫子啦。咁、嗯、就變毫子位啦。咁、嗯、即係話如果你係要令到隻中船入返用返2.5呢個 preset 嘅 price 入返去嘅話呢，你首要條件你係要將個 NAV 拉返上去，你唔可以爭太遠㗎嘛。 嗯、 你冇理由用2.5一股嚟入個 NAV 幾毫子嘅嘢㗎嘛、 嗯 啊。中船會死㗎嘛，俾人斬㗎嘛。咁、啊、所以係咪用呢個吉爾吉斯去到提高返嗰個嘅隻船仔嘅 NAV， 令到中船可以趴入去呢？嗱、啊、我嘅思路嘅方向就係如此嘅。 嗯， 但係咪我唔肯定，因為冇人知道吉爾吉斯係值幾多錢嗰幾嚿嘢。可能是值1000億， 嗯， 可能一毫子都唔值嘅， 可能 唔知嘅， 可能系大球场嚟嘅， 系啦、嗯，就冇人知嘅吓。咁但系我基于一个乐观假设啫，其实呢嚿嘢其实系值个佢买个价嘅，咁、嗯、就会提咗个 NAV 上去啦。咁呢样嘢睇时候发展啦。咁、嗯、所以我谂咧，如果你低位买，即系好似我啲即系比相对比较低啲嘅位买嘅船仔嘅话咧，我系坐得我系冇问题嘅。咁而家系过四过半咁啊，我都冇问题，我仲系赚紧钱。咁、嗯、如果你相对嚟讲，你话高位买咗嘅投资者咧嘅听众咧，即系譬如过八过九先冲入去嘅话咧，你确实系要小心啲嘅。因为中船入股呢四个字其实系出咗嚟噶啦。其实。即系我哋望穿秋水，日等夜等，就系等呢四个字嘅啫。但系出嚟嘅时候，竟然咁吊诡，吉尔吉斯嗰四个字出埋嚟，变咗八个字咧，咁啊好鬼吊诡。 多咗 就多咗嘅， 系啦 吓。咁但系你话诶民生小玉柱嗰班系咪傻噶？你点会唔控制到呢啲嘢？咁我又觉得佢哋唔系傻嘅，吓、即系嗰四个字头嗰四个字出得嚟，跟住楞埋后边嗰四个字，咁佢都知道系会出。对个估计有啲出事嘅，佢都会做嘅。我用一个乐观嘅角度去想睇，就系话佢觉得即所有嘢都要有个部署嘅，吓、咁我唔可以话喂中船你入股，我入咗嚟啦，啊你买我啲股啦，两个半啦，咁样大家喂喂喂咁啊闪咗去啦，赚钱啦。咁可能未做到呢一步咁简单呢一步咧，中间可能有啲嘅过程咧。咁 OK， 我系相信嘅，有个过程咧，咁啊要俾啲时间佢咯， 吓、 咁啊至于其他股仔就冇乜特别嘢好讲嘅，即系譬如你话只盈科地产，只432咁样，有人话点解会跌噶？咁其实点解会跌之前你要问啦， 点解会升？ 之前点解会升啊，大佬啊，即系我讲嗰阵时$4，之后砰砰上个4.4-4.3-4.4咁样嘅，跌翻落嚟好鬼正常嘅啫，呢只未咁快嘅，如果系做到。即系我会通知嘅，即系如果我收到确实啲，佢哋真系有人会博取或者有人会开始做嘢嘅话，我会讲俾你听。但系呢啲系会慢嘅，即系如果有人真系会买只432嘅话，唔会今日嗌买，听日买咗嘅，要搞几个月或者成年或者过一年嘅时间， 系 啊，咁所以唔使急呢啲，咁至于有就系有啲 Facebook 啊，真系仲有啊。啊！有啲自己有嘅網友咧， 係 你唔使三四點咧 message 咗嘅夜晚啊！ 哇！ 佢唔係講股票，唔使同我講啲感情嘅事嘅。OK， 係我唔講邊個啦，唔使同我講啲感情或者係啲人生嘅事嘅嚇。因为三四点嘅时候，我有时未瞓觉嘅，但系我冇兴趣听到嘅，即系我有兴趣听嘅时候，应该系晏昼或者朝头早嘅时候，你唔使夜晚三四点话俾我听呢啲嘢 ，OK？ 首先特此声明啊， 系啦， 咁啊，第二样嘢就系话喺 Facebook 里边，有位小姐咁啊问咧，华润，即系华润想博呢个嘅重组，吓、佢出完业绩之后咧，佢个股价咧就灾难式下跌啦，$24碌落去，我冇记错应该$22。咁啊，依、這个跌咧就预咗嘅，佢个业绩啊真系肉酸到不得了嘅。咁、但系肉酸嘅业绩咧就配合咗炒重组嘅。因为重组我都话啦，又基于三个条件嘅啫。第一个业绩差，第二个负债高，第三个就系冇政治嘅即系冇房祖名啊嗰啲咁嘅事件咧，你查紧嗰啲啦，冇官非上身啦。咁啊，所以佢出完个业绩之后咧，话个股价咁跌法。啊，博佢重组都好喎、啊，佢跌落$22系啦，$24跌落$22，哇，佢差唔多成5%，你博佢重组好喎、如果你话出完业绩之后唔使真系重组啊，一人噏下，抽翻上去$22，抽翻$24，嗰$2都几和味、啊。咁点知就人算就不如天算。咁所以呢啲嘢呢，你唔可以淨係睇住個 Facebook 呢，聽啲財演講㗎，你一定要自己跟添。因為呢，人算不如天算嘅嘢呢，你係會估唔到嘅。因為假設宋林嗰單嘢解決咗，佢個業績好差，佢個負債亦都符合被重組嘅條件，佢應該係重組到嘅，因為傳咗好耐。但係點知呢，宋林嗰單嘢呢好似未完，因為佢华润集团嗰个嘅审计总监黄道国咧，就突然之间就俾人周咗， 周咗嘅原因呢就係、是、去攝取呢個嘅審計署關於華潤嘅報告。咁、就出事啦。而家先至走出嚟爆單咁嘅嘢。咁即係話本來我覺得你符合三個條件你應該有得重組啦。你而家原來你最後個條件係俾冇人俾人查嗰樣嘢就原來係唔符合就係、是、真係有人俾人仲查緊。咁、查呢件事嘅咁應該係同宋林有關嘅、因為你冇理由你無端端你攝取嗰個嘅審計署報告就貪過癮咩。 咪囉。 系咪？咁啊，梗系有啲問題嘅。 你偷個花佬人哋睇做乜啫？ 咪咯，你偷個花佬做咩啫？系咪先？嚇、咁啊，所以冇辦法啦。 嗯。 $22穿埋，今日穿埋$21。咁所以咧，如果你$22博重組、博反彈投資嘅聽眾咧，其實呢單嘢一出咧，你係即閃噶啦，你係即係 cut loss 噶啦、因為就佢個重組個時間咧，就算有嘅話咧，都一定會推遲嘅。 嗯。 推到幾時唔知道，因為而家就話一個審計總監啫。挞嘢啫，咁啊嚟紧又唔知有边个咩会计部嗰、那个或者电脑部嗰、那个又挞咗两份嘢，咁啊又查，咁啊查都没完没了咧，咁啊有排都冇得搞噶啦，咁啊所以即系呢啲即系要自己跟同埋自己识得应变啊吓、因为呢啲一晚咧就唔见咗噶啦，咁啊亦都有啲网友就话上证系咪唔好穿2200点啊？上证真系唔好穿2200点噶。上證綜合指數，因為上個禮拜都講啦，如果你咁樣就穿，即上去咁難，跌落嚟咁易嘅話咧，嗰啲下邊炒底嘅投資者，或者上邊再等機會再升多陣啲投資者咧，又再一盆冷水淋落去咧，咁啊呢個就唔係 ice bucket 嗰個 challenge 嚟噶啦，係啊，呢個就唔係 challenge， 直頭係判你死刑咁滯噶啦。咁所以上證咧，即千祈唔好黑心話佢跌穿2000，真係。 先講啦，頭先係啊呢個 point 唔記得提啊，頭先咪話246揸嘅，要視乎個上證企唔企喺2200啊，真係啊， 係啊， 你穿咗2000千祈唔好揸期指啊， 係啊， 調翻轉穿咗2200唔好揸期指啊，成個勢可能轉曬嘅會。 咁、你話會唔會篤穿？咁可能會篤穿啫，可能會篤到2100添，因為 A 股癲嘅，即篤完之後最緊要我唔係話唔穿喺2200，係企得到喺2200先，係啊，篤穿咗上翻去企得穩。因为真系千祈唔好穿啊！你连啲 A 股啲死事都出埋嚟，最后一口气都同你冚落去，咁鬼辛苦升咗200点，而你一穿又打回原形嘅话，即系冇人再同你玩嘅 A 股执 Q 咗佢啦！真系嗰阵，即系唔好咁啦，唔好黑心，唉，即系我 冇黑心， 百分每日都话 A 股创新高，每日创新高，其实 A 股易创新高嘅，创一年新高，系咁依升下都得噶啦，咁所以就点都要睇住 A 股嘅，唔睇 A 股啊，真系拣盏系自己玩死自己嘅啫，咁所以就系啊，你嗰啲246嗰啲期指咧。 要睇住 A 股先啦、啊， 真系唔好坐定粒路嘅，都唔好讲到话九月一定升添。 系啊， 妖呢个咪死人 A 股咪砰一声怼落嚟咧，咁啊真系出事嗰阵真系。 咁啊，另外啦，咁啊啱啱录音嘅期间啦，讲下啲业绩啦，好唔好啊？ 好啊。 咁啊，农行公布咗啦，农行啊赚千几亿啦，11%到啦。 OK 啊 ，OK 啊， 呢个业绩系符合预期嘅，因为大家即系国营银行个预期，大概都系11%左近啫嘛，佢12.几%。咁啊，斟酌地方啊，当然一定有得斟酌嘅。就系嗰个拨，即系不良贷款啦。咁啊，究竟不良贷款系 有几不良？ 系够唔够？即系不良就一定系不良噶啦。即系屌喺大陆做贷款嘅，一蚊都不良噶啦。就夠唔夠嘅啫，咁你睇到今次嗰個嘅內銀業績咧，大行咧嗱對最先出就中國銀行啦， 係啊， 跟住就中銀香港啦，中銀香港都話好嘢啦，即係啲錢真係由恒生走嘅中銀香港， 靚仔嘅中銀香港， 中銀香港，係啊，咁啊，我哋唔係講中銀香港，我就係講中國銀行啦，中國銀行你見咗出完業績之後咧，啲大行寫中國銀行咧係忍手嘅，忍手點解咧？其实有位俾佢踩嘅，就系不良贷款，因为不良贷款系最好踩嘅。点解咧？够与唔够，你噏嘅啫嘛，系嘛？咁对于大行嚟讲，如果中国银行将全部嘅贷款都叫做不良贷款嚟拨咗去嘅话咧，大行都话你傻噶啦。总之讲乜，大行都有机会插嘅。但系今次咧，中国银行出嚟之后咧，可能系个零礼拜前咧，个市仲系咁沪港通啊。所以佢又冇乜。 冇乜時間去插啊。咁所以你見到中國銀行咧，其實佢嗰個股價咧全期打橫行嘅。 嗯。 咁啊，今次呢個嘅農行嗰個業績咧，其實不良貸款嘅撥比撥多咗好多。 嗯。 不良貸款個額亦都升咗好多，升咗成20%。咁啊，但係佢嗰個息差咧就加咗19 basis point， 19个点子，係好犀利嘅。咁啊，所以成份業績咧，我覺得中規中矩。咁啊，佢個股價打橫行咧，亦都可以預期當中，即係同呢個嘅中國銀行一樣，都係打橫行。即係，但當然中國銀行係悶啦，所以橫得就比較橫啲啦。咁啊，農行會激少少咧，就可能會彈上彈落，會快啲啲咯。 係啦。 咁今次嘅內人業績咧，亦都有啟示，就係國營銀行同下面嘅商業銀行咧，又係天與地啦。個人銀行咧，基本上你會想見嘅嘢，佢都會俾到你噶啦。尤其是就係、是、都係嗰種，就係話嗱，無論嗰個不良貸款，我哋點樣去撥備又好，點樣去book數又好啦，佢都係點樣會都唔會book，都唔會 hurt 到佢嗰個 Core Tier One 嗰個嘅資本充足比率嘅。 嗯， 呢啲嘢基本上已經係 standard 答案嚟噶啦。咁但係商業銀行咧個變化會大啲嘅。 嗯， 啊上半年個變化大啲，有啲好得。有啲好唔得咁樣，咁但係國營銀行嗰四間層面咧，大家都好 average 嘅，即係所以嚟緊建行同埋工行咧，只要唔係太差嘅話咧，我相信都 OK 嘅，即係起碼唔係話價會升，起碼嚟講咧會墊得住而家呢啲位嘅， 係 嚇，咁啊仲有啲業績嘅，譬如旺旺個死人旺旺出業績啦，抵佢死啊，唔掂啦。死鬼咗一隻旺旺嚇，唉、哎，真係最記得今年年頭啊！過年嗰陣時叫嗌買旺旺，等我打咗之後先係咁升嘅，即係脆著嚇。咁啊，旺旺已經過氣啦。旺旺尤其是旺旺嗰啲奶製品個孖展啊跌咗啊，跌得比較多嘅。佢整體個孖展唔係跌得好多，但係佢嗰個主打個奶類製品咧，其實跌得好犀利嘅。咁啊，其他嗰啲佢嗰啲新嘅 product 突出嚟嘅話咧，想拉翻高個孖展，但係因為嗰個比重都仲係細啊，所以幫唔到手。咁啊，旺旺个牌子已经系开始老化噶啦，开始老化噶啦，冇办法啦，佢又打唔到一啲比较正常啲嘅广告， 吓、 佢仲系搵几条傻仔咁样，哦咁样啊，搞成分钟广告真系唔想熄电视都唔得，吓咁啊，所以旺旺其实我觉得个牌子已经开始老化，呢啲都冇乜路可以揀啊，冇乜路可以揀啊，咁所以呢啲已经系变成一只公用股咁滞啦，但佢有 market 嘅，旺旺都仲做到生意。咁啊，另外就係有咩業績啊？ 喂，但反而問一問，506好啲定606好啲啊？真係， 即係邊方面先？身材啊，定係樣啊？ 股價啦。 606，我都俾翻個名我先，我要揾個名。 一隻中國食品，一隻中國糧油，606就中國糧油。 我係中意中國糧油嘅理論上，因為中國食品咧，即係其實雜牌軍嚟嘅，606咧就睇落去就好啲。但係606呢最大嘅問題，以往佢嘅股價各方面最大問題係乜嘢呢？阿迪你冇理由唔知嘅。 股 你有做北上頻道，你冇理由唔知嘅。 唔知喎、 地溝油嘛。 哦。 地溝油會打死佢㗎嘛。 定係打落50，兩隻都打啦係咪呀 ?606 打得犀利啲。 606打得犀利。 打得犀利啲。因為地溝油即係講真的。你嗰啲油係10蚊，地溝油1蚊嘅大佬啊！打到佢。 因為我自己唔係好中意606噶，因為點解咧？606當時咧喺2006、2007年炒嗰陣時咧，佢套咗個概念落去噶嘛，粟米轉乙醇啊嘛。 係。 咁當然呢個概念死咗啦，跟住直插落去啦。咁當然506係10几蚊跌落嚟嘅 ，OK。但506玩個 range 係大好多咯，即係坐過山車。大啲嘅506就，始終同埋 以前就好啲，而家都冇喺低位裏面都冇咩過唔過山車咯。即係其實506、606、906呢啲又係咧，一間可以好好發揮嘅公司，但係就真係 因為我開始 做得好差， 悶啊嘛，咁即係100， 唔係啊嘛，你悶走嚟玩呢啲， 我想走咗即係100啊嘛，100有錢賺。 因為咧506咧，即係佢 day back 翻去個 day one 嘅時候咧，佢最緊要就係可口可樂嗰、那個嗰、那個瓶，即係裝瓶啊嚇。同埋你問阿馮好啲，長盛紅酒，即係邊有人飲㗎？唉。所以其實佢就好似唔好得咁樣，即係 立立雜雜咩都有啲囉，506不嬲俾我感覺。 佢有啲豬肉㗎嘛，我記得。 係呀，即係總之就豬頭骨嘅搭咗落去，咩都有啲。咁反為606同埋906呢，兩隻就比較清晰啲嘅，做乜嘢，一個做罐，一個做油咁樣、食用油咁樣。咁當然你話係嘅 ,606 當然即係當日做啲花生油，做下咪搞月唇咁樣、跟住就攋咗嘢咁樣，又係即係呢間中糧集團又係真係非常之立落嘅一間嘢。因為呢啲又係食曬阿公，食曬13億人嘅對嘅期望，但係俾唔到啲咩嘢。 因為喺低位㗎啦，即係我覺得即係 around 呢啲位兩隻都低位㗎啦，但係係時候睺下囉，即係因為都差唔多到九月啦，九月搏佢個冬天啦，跟住炒睇下有冇辦法炒嗰啲豬肉價上去啦，趁呢啲低位。 炒豬肉價都唔炒佢啦，佢佔幾多好少咗嘛。 都有撚過下嘛，幾年都。即係三個二毫半上返上一蚊咧，老實講，我都係望執一蚊。 其實佢炒506都係炒中國嗰個可口可樂市場嘅啫，可口可樂嗰個市場嘅啫。但係就係中國裏面百事係旺過可口可樂嘅。係啦。咁但係即係你要知道，因為點解嗰陣時香港好多人都係炒只506咧，可口可樂咧？你要知道喺香港裏面咧，做可口可樂嗰個係邊個啊？ 做可口可樂， 做香港整個可樂出嚟嗰、那個。太古啊！ 太古嚇。 太古整下整下可樂，整啲糖咁樣，而家變成藍籌股嚟㗎嘛。 係啊。 咁所以喺對於香港啲老牌啲嘅投資者嚟講呢，你掂親可樂呢四個字呢就一定得㗎嘛。係一定㗎嘛。咁點知原來可樂喺大陸就唔同可樂喺香港㗎嘛。咁好多嗰陣時我上506嗰陣時佢有啲朱古力啊。即係你點樣乜叉嘢都有㗎。佢嗰啲朱古力呢即係俾你都唔食嗰隻嘅大佬啊。即係佢啲好點講啊，好幾十年前我係過年啲細細個嗰啲呢見到嗰啲朱古力咁樣㗎。嗰啲朱古力個面呢點係我時點形容呢，好似發咗毛咁樣㗎，有啲白色咁樣㗎。 我知你講邊啲啦。 一食落去呢 是 我唔識形容，一食落去係唔似朱古力㗎嘅。即係澀澀地呀，張張地呀咁樣嘅。咁我嗰陣時咁呢啲朱古力以前呢大陸好賣嘅，十九幾廿年前嗰陣時候。 而家 直頭送喂狗都唔食。 而家要禁殺咁 啊。咁啊即係個轉變好冇長進嘅長城葡萄酒。 唔係，因為我有個概念㗎，我個概念係咩？就係、是、話，第一要開始留意啲，即係因為滬港通嘅關係，要開始留意啲好舊而有大 brand 嘅 H 股，又或者一啲即係中國出名嘅公司喺香港度上市。咁如果你話喺食品股，就我覺得呢隻係其中一間咯，即係506。 因為506咧就對上一次企業即係重組咧，佢係有份嘅。咁但係點重組法呢，因為都話咩混合經營，咁點混合經營法呢，咁呢啲就冇得估㗎。即係你拎隻506出嚟混合經營，佢拎個長城紅酒出嚟混合經營都得㗎。係咪唔同呢個 LaFit 一齊混合經營都得㗎喎。係咪 ?LaFit 奶嘢啫嘛最後。嗰隻長城紅酒喎。嘩，即係我唔係話好食講究或者係即點啦，即係紅酒嗰啲嘢啦，唔好似阿 Kelvin 啊嘅共聚會啊飲到咁哔哩吧啦啦，哇！但真係唔得，即係唔識飲紅酒的人都覺得唔得嘅。 獅王通 咁佢有一期長城紅酒係得嘅，有一期係得嘅。咁但係即係大部分啲期數都係唔得嘅，咁所以就係、是、你點重組呢？中糧集團唔知嘅。咁中糧集團嘅重組可能係淨係圍繞住只中糧地產嘅啫，都唔定嘅啫，咁就唔知啦。咁但係506呢個06部隊啊，506、606同906呢好令人失望，尤其是906。 中糧包裝。 係啦，其實如果你話照嗰個嘅排頭嚟睇呢，906係好玩嘅。點解呢？因為我成日都講啊，即中國根本就唔夠包裝嘅 capacity 嘅。尤其是鋁罐嘅包裝。咁但係佢往往都即係可能佢歷史背負包袱重啦，要肩負好多國家嘅包裝嘅嘢啦。咁所以個表現都係唔得嘅。 個股價上面啊、業績上面啊，都未盡如人意咯，係咁講。 OK， 所以我好少睇中糧噶啦，好、okay. 少炒佢，唔敢炒佢。 好啊，咁啊，今日係咁先啦。 下個禮拜再見啦。咁啊，仲有一個月就網聚。 嗯。 咁、啊、但係就初次呼噶啦。咁你仲有幾廿個位，你睇下睇下。 冇幾廿個位啊，得翻廿個位啊。 嗱，廿個位。咁如果你座位安排上面有咩特別要求，你就通知我啦。 唔好通知你 啊！即系如果你话要 send 翻个 email， 你话要坐我侧边嘅，咁就麻烦你 send 幅相俾我睇咗先。OK 吓、 好啦好啦，哇唔好搞啲咁嘅嘢啊，大佬今年今次唔系咁样搞啊，唔好坐你侧边啊，大佬廿几人话坐你侧边，我 咁咪俾幅相我睇咗先咯。 我点搞啊？ 咪俾幅相我，你俾你 send 幅相俾我，你话你想我睇坐我侧边，咁我睇下你系咩形态。哦咁我咪揀囉咁樣。 即係可能大師 send 幅相俾我話坐你側邊。 我冇問題，我覺得大師靚仔㗎，咪俾佢坐我側邊囉。 好啦，好啦， 拜拜 再見， 拜拜。 大家好，我係梁錦祥，你哋依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